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14集，幻觉。 恐怕来不及了，你看后面。 刘清波猛地扭头一看，只见他们刚才过来的那条路上陆陆续续冒出一些手，五指在虚空中抓挠，像是要等待着猎物自投罗网。想想之前欧阳隐脚踝上那个五指印记，两个人倒抽一口凉气，不约而同地往前急走，越走越快，最后索性拔足狂奔。破土而出的手越来越多，偶尔也会从头顶冒出来，两侧更是防不胜防。这一整个洞窟仿佛一个恶魔的血盆大口，将他们吞噬包裹进去。沿途的蒲公英越来越多，视线也越来越明亮。冬至没有多加留意，他拉着刘清波不管不顾地往前狂奔，不知道跑了多久，眼看两旁没有鬼手再冒出来了，他这才慢慢地缓下速度，松开刘清波。 我们会不会又跑过头了？现在要去哪里找龙驹他们才好？继续往前吗？ 但他却没有得到刘清波的回应。搁在往常，刘清波早就咋咋呼呼地叫嚷起来了。周围太过安静，刘清波居然一点呼吸都没有。冬至心下一沉，他浑身紧绷，慢慢地回过头。饶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冬至仍是禁不住头皮一炸。原本跟他一起逃命的刘清波不翼而飞，取而代之的是本来应该已经死去的邢乔生。对方布满紫色经络的脸在微弱的光亮下越发诡异，眼球半凸，正悠悠地看着他。 乔生， 冬至试探着身体，随时准备逃命。邢乔生的动作比他想象的还要快，几乎在他话音方落，对方猛地就扑上来，直接把冬至压倒，然后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。冬至抓住他的胳膊，用力地往外掰开，一面踹向他的下身，但邢乔生竟然纹丝不动，力气极大，掐住他的脖子的手越来越紧，冬至的指甲几乎陷入对方的皮肤，但他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抓着两棵老树，干瘪而缺乏弹性。情急之下，他用力地咬破舌尖，很快感觉到腥味，喝着唾液，他将一口血沫喷了过去。换作平时，怕疼的他一定不会做出这种举动，顶多只会用剑划破。但事实证明，危机情况下，肾上腺素急剧分泌，人的潜力也是无穷大的。任何平时想象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那一口血沫喷溅在邢乔生脸上，对方的身体微微一震，力道松开一些。冬至趁机用力将他踹开，连滚带爬站起来，顺势抓起刚才掉落在地上的长手剑，一剑扫过去。这时他才看清，站在眼前的哪里是邢乔生，分明是一个五官腐烂的已经快要认不出原本模样的鬼尸。鬼尸的胸口被一剑划开，没有血流出，对方依旧往前扑。冬至咬咬牙，手臂使力，双手握剑，准备一剑把人家的脑袋削下来。一剑砍过去，力道可能差了点，鬼尸的脑袋开了个口子，歪向旁边，行动力依旧不减。 如果不是刚才跟巨蟒搏命，又游了那么久的水，怎么可能砍不下来？ 没办法，一剑不行就两剑，又一剑，脑袋掉了三分之二，还有三分之一挂在肩膀上。冬至快抓狂了，鬼尸似乎彻底被激怒，长着黑长指甲的五指在阴风中呼啸着抓过来，又是一剑斩过去，脑袋终于彻底飞出，撞在壁上，还弹了一下，才咕噜噜地滚落下来。冬至推开好几步喘气，等好了一会儿，直到确定那鬼尸不会再复活。 所以刘清波呢？ 另外一头的刘清波也快抓狂了，他清清楚楚记得自己与冬至一起走入北面的洞穴， 然后遇到了已经死去的邢乔生。冬至想要上前探对方的鼻息，却被他拽住领子往后一拉，没好气道： 你小心他突然睁开眼睛咬你一口。 刘清波没说完，掏出腰间匕首，拔了根头发放上去，再递到邢乔生的鼻子下面。如果对方还有一丝气息，头发就会被吹落，但没有，邢乔生的的确确已经死了。这个事实让刘清波有点失望，他收回匕首，直起身体，难得惆怅地叹了口气，转过头正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原本站在他身后的冬至忽然不见了。对方就算是长着翅膀都不可能飞得那么快的。刘清波的汗毛直立，大声喊道： 姓冬的！ 回答他的不是冬至，而是突然睁开眼睛抓向他小腿的邢乔生。刘清波被拖倒在地，但他反应却极快，手中匕首立马朝对方削去。他能带在身上的兵器自然都是名器，这把匕首短是短了点，锋利程度却丝毫不逊飞景剑。邢乔生的手腕立马被削断，再一笔过去，又快又狠，对方人头落地。刘清波顺势把对方踢开，他自己还坐在地上气喘吁吁。 姓冬的，冬至！ 回应他的是层层震荡的回音。 冬至，你个混账王八蛋！ 刚杀了尸鬼，还没缓过气来的冬至，听不见刘清波在骂他，他忽然想到一件事。大家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欧阳隐因为被鬼尸抓破脚踝中了尸毒，宋志存说他不及时治疗就会死，大家又急着去找日本人和青铜镜，没有办法为他耽搁太久，所以让叶城带着他中途退出先去治疗。那他自己刚才被鬼尸掐了这么久的脖子，会不会也中了尸毒？冬至不由自主地摸上脖梗，皮肤倒是没被抓破，疼痛的感觉依旧残留着，但摸上去却没有什么异样，也看不见到底有没有留下痕迹。 要是真中了尸毒，在这个地方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想跟欧阳隐那样及时回头找出路，估计也是不可能的了。更惨的是，我可能到死都见不到龙驹一面，更惨的是，我还没拜师，还没让男神知道我的心意。 冬至脑补自己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默默死去，千百年后别人再度踏上这里，看见他用剑在石壁上刻下的单身狗冬至之墓，感叹道：这人临死了都还是只单身狗啊，惨，太惨了。 如果尸毒可以维持到看见男神再发作，那么我就可以凄美的转个圈，倒在龙神的怀里，深情地望着他，说我临死前有个愿望，你可以满足我吗？男神这么爱护弱小的人，一定不会拒绝的。这个时候，我就可以趁机表白心意，要求男神给他一个法式献吻。不，不行，万一热吻之后龙驹也感染到尸毒怎么办？哎呀，算了，还是不要热吻了。我就直接深情表白，然后恋恋不舍地闭上双眼，而在我断气之后，男神的眼泪也正好落在我的脸上，特写再加上慢镜头滑落下去，很好，完美。 冬至蹲在原地脑补了半天，没有揣测之中被尸毒放倒的情形，除了累一点之外，摸摸心口，连心跳都正常无比，似乎身体健康，就拍拍尘土站起身继续往前走。前面二三十米远就是洞穴的尽头，在那里会有一个拐弯，他看不见拐弯之后是什么情形，就放慢了脚步，握紧剑柄。四周寂静无比，连脚步声与呼吸声似乎都形成一层层回音，莫名增加了心头的压力。此时此刻，他开始怀念刘清波了，那家伙虽然傲娇又别扭，好歹有个人斗嘴，路上不会太紧张，还能分散注意力。现在没人说话，精神集中之下，仿佛连空气中的阴风都潜藏着危险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穿过通道尽头，转过拐角，一切静悄悄， 整个世界似乎将这里单独割裂开来，而他成了被舍弃的那一部分。东芝忽然停住脚步，古怪的感觉逐渐弥漫，咯噔一下，他的小心脏差点跳出嘴巴。他知道哪里不对劲了。 这里不是我们刚刚离开墓室进来的地方吗？就在前面，欧阳隐被鬼手偷袭受伤，在前面就会看见日本人团伙里的一个倒霉鬼。难道兜兜转转又回到原地了？ 东芝觉得不对劲，赶紧转身往回跑。他跑回刚才那个洞穴里，却发现被自己三剑砍掉脑袋的鬼尸已经无影无踪，别说尸首了，连半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刚才经历的是幻觉？如果是，幻觉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我在水里救了刘清波，还是从我和刘清波进入洞穴之后？又或者，我根本没能救得了刘清波，我们俩早就葬身合体，更没有发生后来的事情。 他站在原地，脑子里一团混乱，时间与空间仿佛交叉错乱，发生了情景颠倒，混淆视觉。但他更怕这一切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幻境。更可怕的是，不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从哪里开始是真，从哪里开始又是假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